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99集，图大不中留。废墟里，展昭搂着白玉堂趴床底下，四周围都是散落的木片，好家伙，房子都散架了。 这什么屋子呀？ 白玉堂扒拉开一旁的木片，赶了赶眼前的尘土。 你肯定不是妖狐族的。 是屋子不牢靠。 猫儿， 展昭正要爬起来，就听白玉堂突然开口，展昭回头瞧，顺便感慨一下，塌了半边的屋子能看到远处的海河松江府，景色不错。 房子被你弄塌了，赔钱。 展昭沉默半晌，板起脸。 爷穷了，没钱，要命有一条。 那就偿命好了，也不错。 他话没说完，就听到啪嗒一声，从还挂着的半根房梁上掉下了一个半满的水囊来，正落展昭他们手边。就见那水囊上边好几个窟窿眼儿还往外冒水呢。展昭又扬起脸，看了看天空闪亮的星星，哪儿有什么雨云呢？想到这里，展昭回头瞪白玉堂。 奸计。 听不懂。 你敢讹我，跟你拼命。 展昭一把按住白玉堂掐脖子，远处众人就看到挂树上的半间屋子左摇右晃，咯吱吱直响。天尊站院子里，仰着脸望远处。 哎呀，玉堂和展昭楼里干嘛呢？这楼之前他拼了老半天才拼起来的，怎么又给整塌了？都说了危险不能住了。 这耗子不老实。 西边的院子里，火凤堂众人正在桃花树下喝茶消食，顺便观看远处的塌屋场景。 相框岛还挺热闹的嘛。 诸葛音捧着杯茶看一旁。不远处的一截树桩上，林业火抱着胳膊跟个小狗似的蹲着，仰着脸瞧着塌掉的树屋，自言自语。 那两个江湖大侠呀，一点节操都没有。 琢磨什么呢？ 不爽。 谁惹到你了？ 得想个法子还击那哑巴，老子好像一路都吃亏。 哎，你的夺猫大战怎么办？宿敌不是白玉堂吗？ 切，跟白玉堂抢猫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喵的，猫都喜欢耗子，斗起来没劲儿，斗大尾巴狼有趣点。 林业火从树桩上蹦了下来，找了个门槛去蹲着，想他的斗狼大计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终于是从颤颤巍巍的小楼里爬了出来，白五爷那个漂亮的院子里掉了满地的木板炸着。 房子都塌了，住哪儿啊？ 白玉堂咳嗽了一声，一指后边。展昭不解，跟着白玉堂顺着院子长长的回廊往远处走，就见曲径通幽，回廊那一头别有洞天。展昭扬起脸看了看，眼前一个小院，院子里一座小楼，十分雅致。 住这里啊？ 展昭一眼瞄见了屋门口那一个精致的猫窝，早上看到的那几只大猫小猫正依偎在一起安睡窝里。展昭斜了白玉堂一眼，明显这才是他平时住的院子。白玉堂望了望天上，伸手推开房间门。白玉堂进屋，展昭站门口往里头张望，那意思是觉得不太安全。白玉堂对展昭招了招手。 进来吧。 展昭还没进去，身边一团毛茸茸的扫过，低头一看，小五从猫窝后边钻了出来，用尾巴扫着展昭的腿。展昭无奈， 摸他脑袋。 怎么跟小猫睡一起啊？ 小五跟展昭打了个招呼后就回去接着睡了，依然是往猫窝旁边一趴。他刚趴下，肚皮底下就有一只小狐狸钻了出来，调整了个姿势趴小五肚子上继续睡。展昭本来也没多留意，但是他准备进房间的一刹那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月光一反造成的幻觉，展昭似乎看到那小狐狸的脖梗上有一个银色的圈。展昭愣了愣，站门口不动弹了。白玉堂进屋洗了把脸，看到展昭还在门口就走了出来。只见展昭蹲在门槛边听着猫窝看了起来。白玉堂有些好笑，走过去蹲在他旁边。 要不要让他们让啊？ 啊？ 展昭转过脸瞧着他，白玉堂指了指猫窝，展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倒，白玉堂让展昭扑了个正着，坐在门槛上了。展昭揉他脸，跟平时揉小四子的动作差不多。白玉堂无奈了，这辈子除了展昭，恐怕也没人再敢对他这么放肆了。展昭揉了揉一阵子，回头一指那小狐狸：“ 你看看脖子上有没有个铃铛？”“ 哪里有铃铛啊？” 白玉堂伸手扒开展昭的衣服领子，展昭捧着他脸，让他看狐狸。白玉堂看了一眼，倒是也收起了玩闹的心思，微微皱眉。因为月光下那小狐狸的脖子上似乎是有一个圈儿，猛一看真像挂着个铃铛。 是毛色的问题吗？有点眼熟啊。 少爷，你们还没睡啊？要不要茶水？ 这时外头陈心和月牙刚给徐庆他们送茶水回来，经过白玉堂院子，听到里边有响动就过来看看。两人往里一瞧，看到的场景颇震撼。只见展昭和白玉堂正坐在门槛上呢，一个捧着对方的脸，一个就扒着对方的衣领子。目测了一下，觉得不可以打扰，两个丫头识相地退出去了，随后捂着嘴飞跑去找卢夫人八卦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回过神，愣了片刻。 你也觉得眼熟啊？ 不就是银妖王雕塑旁边那只胖狐狸吗？那狐狸脖子上也挂着这么个铃铛，只是那个是雕塑做出来的铃铛，这个是毛造成的影子。 这莫非是同一只？ 展昭想了想，又觉得不对。 银妖王是百年前的事情了，一只狐狸才能活几年？难道还真成精了？ 或者只是巧合？银妖王身边的狐狸总共有七只，我记得每一只都有些不同，一只带铃铛，一只脑袋正中间还长了只眼睛，一只尾巴上有一圈花纹，一只的腿上有梅花印子。 你记得还蛮牢嘛。 的确很明显，要不要先下来啊？ 展昭低头看了看，站起来拍裤子，白玉堂也爬了起来，走到猫窝旁边，低头研究那只小狐狸。展昭也走过去，抓住狐狸翻过来倒过去研究起来。那小狐狸自然醒过来了，见展昭和白玉堂动手动脚的就想逃走，不过展昭拽住他尾巴提起来看。 就是一只普通的狐狸。 展昭掀开小狐狸的尾巴愣了。 哎， 怎么了？ 我记得是只公狐狸，怎么变母的了？ 这时白玉堂突然回头看门口。 你们干嘛？ 门口好多人探出头来，原来陈心和月牙去闵秀秀那儿说这边情况微妙，于是引来了众人围观。只是这会儿大家看到的景象也的确挺微妙的，展昭和白玉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蹲猫窝后面折腾着那只小狐狸。 这时跟着阴侯和天尊一起来看热闹的小四子也跑了进来，不过小四子跑进来之后众人倒是都愣住了。他们看看小四子，又看看展昭和白玉堂，都张大了嘴。众人震惊些什么？就见展昭和白玉堂一起抓着一只白色的小狐狸，而跑进来的小四子怀里也抱着一只白色的小狐狸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两只狐狸来回看，长得一样的。 啊！ 小四子张大了嘴，展昭和白玉堂也对视了一眼，竟然是两只完全不一样的狐狸。 小四子，你把那只狐狸抱过来。 展昭对小四子招手，小四子小跑着过去，将小狐狸交给展昭。小四子刚松手，怀里的小狐狸就跳下来了，跟那只小狐狸蹭了蹭鼻子，随后就跟好久没见似的彼此蹭了蹭。展昭查看那只小狐狸，发现借着月光，小四子最先抱着的那只小狐狸的后腿上有几朵梅花的印子。 啊，真是银妖王的狐狸。 展昭话出口，白玉堂一个劲儿对他使眼色，展昭眨眨眼抱着小狐狸一脸茫然。 要表达什么呀？看不懂呀，我是老师啊。 白玉堂无奈，知道展昭报复自己诓他陪树屋的事儿呢，回头看了看，果然就见天尊眯着眼睛瞧他呢，满脸鄙视。白玉堂当作没看见。天尊不满地看了看阴侯，阴侯一挑眉， 跟你说了吧，徒大不中留，胳膊肘往外拐是正常的事情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